港金报18,02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28.87美元，卖出1929.38美元。港汇指数100.1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今时今日做母亲的角色和责任是什么呢？父母亲在家庭之中应该怎样分工？在职妇女定家庭主妇？身为母亲的你怎样选择？和小朋友相处秘诀是什么呢？林佩里和嘉宾冯善文一起谈阿妈不易做。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 参与的市民将肩负重要的使命， 他们由电话随机抽出， 他们年龄性别的分布贴近香港整体， 他们会对财政预算案发表意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朝早10:00同步直播。 中言堂， 我是开心日报的杜文慧啊，我的拍档是名厨曾国生生哥，炮制了本地优质蔬菜美食，有生哥的靓靓本地红皮萝卜炒湖南腊肉，我最喜爱菜式大奖还不是我们拿，留意1月8日开心日报。 开心厨神表演赛暨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线上开幕典礼，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处联合炮制。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鼠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政府与多国商讨旅游气泡， 疫情重创旅游业，2020年头9个月73间旅行社结业， 政府撤回专营的士草案，优质的士计划急刹停，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鼠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啊，林佩里啊，今日同大家倾下嘅阿妈唔易做，咁啊，点解做呢个题目呢？就系、是、如果啲听众有听过我之前做嘅节目咧，我做过两辑噶啦，就系、是、老豆唔易做，咁但系讲咗老豆唔易做之后咧，就一定要讲阿妈唔易做，否则嘅话就是犯罪啊！犯罪嘅意思咧就系、是、其实呢个教会咧对罪嘅定义咧就系分两种罪嘅，一种咧就叫做触犯嘅罪。即係所謂叫 sin of commission， 即係你明知故犯；另外一種咧就叫疏忽之罪，即係你冇做到應該做嘅嘢。咁所以咧講咗老豆唔易做之後咧，應該要講下咧為人父母嘅更加難做嘅阿媽。今日揾咗我哋傾嘅咧，就揾咗一個嘅年輕嘅媽媽，我嘅舊同事阿 Cindy。你好啊 ，Cindy， 馮善文。 Hello Perry， 系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系啊，好高兴又可以同 Perry 你倾偈啊。 系啊，我哋聚下旧先。咁啊 ，Cindy 咧就系、是、我以前嘅，我谂都有5-6年前啊，可能唔止添啊。 系应该7年前、啊、哦，如果旧同事都有啦，哦， 系啊， 有6-7年前，系啊系啊。 咁咧、啊，我咧就好喜欢 Cindy 嘅，因为咧 Cindy 个亲和力咧就超爆。 咁所以我離開咗個舊公司之後咧，我去咗另一間公司咧，都想揾阿 Cindy 過嚟幫我手嘅。咁啊 ，Cindy 而家雖然佢年紀輕輕啊，中大畢業，畢業咗幾耐 ？Cindy 其實。 咦，咁就会透露咗年龄我，不过唔紧要啦，都讲得嘅，都毕业咗十年啦， 系啦，咁佢我识佢嗰阵时嘅毕咗业唔系好几耐嘅啫，咁但系咧佢有一个咧就系童年嘅人冇嘅成熟稳重，同埋咧口才一流嘅。啊，咁啊，但系咧，即使佢咁成熟稳重都好啦，我谂对于即系做一个妈妈咧，其实即系好快嘅。我离开咗之后，我听到好快结咗婚啦。咁后屘嘅又知道咧，佢做咗妈妈添。咁而家我知道咧，仲系要冇兼副职嘅妈妈。 系啊，高难度，高难度。 所以其实好高难度嘅，系噶。 系。 我成日都觉得咧，嗱，妈妈咧好多时都系无常嘅工作嚟噶嘛。 是 即是说不会因为你做妈妈就算做得几好都好啦，有报酬。咁我哋做行政管理啦，好多时要请人呢就经常呢收到一啲履历嘅，即係所谓个 CV。咁但係从来呢都唔会有人喺个 CV 上高写自己系一个几好嘅妈妈嘅。咁我成日都自己有个兴趣就知道，如果有机会睇到嗰啲妈妈嘅履历呢，就真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即係话好似你当自己嗰个做妈妈系一个专业咁样话俾人听呢，你系一个呢几能干嘅妈妈。即係你有啲咩妈妈嘅履历呢 ,Cindy? 譬如话你嗰个资历你首先先讲就係你做妈妈嘅资历几耐。 资历唔好长㗎咋，嚟緊呢个月呢小朋友就三岁啦，咁所以即係屈指一算就差唔多三年啦，咁但係即係正所谓建功呢通常都会即係稍稍将啲资历要再提升一下。咁所以你话计埋如果驮住 BB 即係怀胎十月嘅，咁已经系接近四年嘅时间啦，即係由准妈妈到妈妈而家四年嘅年资啦。咁有咩资历真係不敢当，就係呢一样嘢呢即係欠备啲，因为始终呢都系仲系一个新手妈妈啦。 年資上淺喎 ，係啊，年資非常淺，即係我即係諗到喺聽眾間，即係有好多媽媽係即係勞苦功高下做咗幾十年啊，即係當起一頭家，即係有啲係捱咗好多仔咯，係啦，咁啊，即係絕對係在下真係年資上淺下，即係尚有好大嘅學習啊進步空間。 作為媽媽，有啲咩專長？ 有啲乜嘢專長？首先因為頭先講起咧，即係有啲咩即係把炮之處咧，即係如果真係要係即係稍微地講一講，即係要即係曬一曬啲咩專長。我諗我即係最把炮可以講得出嚟嘅咧，就我堅持喂母乳喂到小朋友兩歲零七個月。 哦， 我覺得呢一樣嘢係 唔可以睇輕喎。 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相當唔容易，即係講緊係唔單止係對自己身心嗰個勞累啊，係尤其是即係我哋喺即係香港呢個社會啦，即係一個相對密集嘅群體啦，都係好容易咧會遇到一啲即係唔同嘅遭遇嘅，即係譬如我講一個，我直頭即係講一個例子，咁我試過喺交通工具上邊，咁啊小朋友突然間有呢個需要啦，咁我已經係吸咗嗰個即係一個 cover 去遮住小朋友去係啦食人奶，咁然後咧就嗰時講緊都一歲到啦小朋友，咁啊真係有一個即係年長嘅婆婆啦，咁佢就即係都明嘅老人家對呢樣嘢係覺得啊仲唔介咁黐住阿媽，咁第時好羣腳過有排介唔得過，咁真係有個婆婆行喺我身邊咧，即係對住我女女個頭啦，即係但嗰時當然隔住個 cover 啦，就冇多落去嘅。佢对住你讲咁丑怪嘅，仲食人奶太丑怪啦咁样，咁冇嘅，咁即系喺短短嘅旅途上面就即系不便于要同佢阿婆婆争呢个人奶嘅好处啦，即系我又唔会特登长篇话，其实世卫都建议最少要喂两年噶咁样，即系始终唔同嘅年代嘅妈妈啦，即系妈妈嗰个。即係佢哋個責任或者對一啲即係養育嘅教育嘅方法都有唔同嘅睇法，呢啲係好正常嘅。所以但係即係簡單到係其實講緊餵母乳呢樣嘢，原來都喺即係要喺平日嘅生活入面都會面對不少壓力。咁其實我覺得係一個艱巨嘅任務嚟嘅。 人奶比呢個奶粉健康，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共識嚟㗎啦，係咪？即係科學界有共識㗎啦。 是都聽到，即你話形容嚟講係各有所長啦。咁、但係即據我所知咧，就人奶入邊入有好多活體嘅，即其實講緊好多係有啲抗體咧，係、奶粉唔容易取代到，同埋嗰個營養嘅結構啊等等，都會因應喺即餵哺嘅過程咧，小媽媽身體會吸收到嗰個小朋友需求嗰、那個嗰個 signal 啊，咁而去調教嗰個人母乳。所以啲人成日都會有時聽話啊，人奶係活體咁樣樣，咁所以對 B B 特別好，都係有原因嘅咁樣樣。 同埋我諗喺餵食嗰個過程裏邊嗰個B B 咧。感受到的那種温暖和母愛呢，不是說透過個奶嘴可以相比的咯。 是啊是啊，所以其實是大促進過親子關係的，因為特別是佢即係以前即係老人家會話咧，唉，將個小朋友掛喺個身上面，佢真係 literally 真係掛住喺個身上面。咁然後而呢一個期間咧，係非常之挑戰，即係除咗頭先講話，即係有社會壓力之後，其實就算係媽媽自己嘅身心咧，都一個好大嘅挑戰。即係你幻想一下咧，即係24小時入邊咧，可能就係初期嘅階段，每兩三個鐘就會有一樣嘢掛咗喺你身上。係 係。 咁而呢一樣嘢咧，你係唔知係交個鬧鐘，可能五分鐘可以停止，唔係個。咁你係唔知佢幾時去完成每一次食奶過程，咁所以其實係都是一个即系耐性的挑战嚟， 冇 错。 但系所以其实对个妈妈嚟讲亦都好大压力嘅，所以其实都应该俾翻个妈妈有得选择嘅，唔系话唯一一定系要即系喂人奶咯，否则嘅话咧，即系佢就变咗系即系其实做妈妈已经辛苦噶啦嘛，已经好大社会压力噶啦嘛。如果系呢个只能如此嘅话咧，就更加辛苦啦。 冇错冇错，所以我都即系同即系其他妈妈嘅朋友去分享啦，即系有时候啲佢哋都会话啊，对于喂人奶其实好大压力嘅，即系好似觉得甚至乎其实可能有阵时有啲标签咧，即系又去咗一个极端，会觉得诶唔喂人奶就好似直头令妈妈会有罪疚感啊， 冇错。 咁我其实觉得亦唔需要去到呢一个极端嘅，因为其实一个即系妈妈，我觉得俾到一个小朋友咧最大嘅爱咧，就系一个身心健全、開心嘅媽媽， 冇錯。 喺一個咁嘅狀態的媽媽咧，你無論係話親自嘅餵哺又好，定係話你即使係攞住個奶沖奶粉嘅奶粉瓶喂小朋友都好，呢一樣都係一個促進親子即係關係一個過程嚟嘅。最緊要係媽媽俾到小朋友嘅感受係正面嘅，係開心嘅，咁就會有一個正面開心嘅小朋友啦。 呢、這個其實好重要啊 ，Cindy 講呢樣嘢，我覺得其實呢個可能係咧媽媽最需要有一個認知啊，就係咧佢要明白到咧佢自己嘅心理嘅健康同埋開心快樂咧係會直接影響到佢 B B， 其實唔單止係 B B 啊，就算佢哋大咗都係嘅，佢嘅仔女嘅幸福快樂嘅。所以如果個媽媽做一樣嘢，做乜嘢都好啦，佢係以一個負刑場或者犧牲嘅心態去做嘅時候咧，其實咧係會對仔女嘅成長有不良嘅後果嘅。 系呢、這个我因为我都喺即系凑小朋友过程之中咧，都特别好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世界点样，咁所以都睇咗唔同嘅资讯，了解佢哋嘅心理状态。咁佢哋好多时都话咧，其实小朋友一啲嘅即系喺童年嘅时候，啲心理咧系有啲缺失嘅话咧，其实佢慢慢压抑啦。咁但系其实去到长大之后，都会喺佢个心理啊，甚至啲行为上面会反映得到嘅。即系可能佢细个时候系可能系喺妈妈嘅身边，成日都会容易不安，或者系冇足够安全感。咁其实佢大个咧就要不断咁搵啲嘢去填补翻呢个安全感。咁所以我就即系开始好心思啦。即系我会觉得睇到小朋友咧，当然而家我哋好成日好强调话啊，好担心佢哋系咪赢咗起跑线啊，或者系究竟佢哋将来嗰个学业啊事业会系点样？我觉得一个更加大嘅本钱咧系我哋以前好似系叫 AQ 系嘛，即系一个 adversity quotient 系啦，佢哋点样去抗？面对个逆境或者喺人生即系好多不如意嘅事嘅时候，佢哋点样有一个健全嘅心态？咁所以我就反而好想去了解佢哋呢个状态。咁所以我就发现到一样真系好重要嘅一个即系金科玉律咧，其实就系一个健全嘅一个身心健全嘅妈妈咧，就会比较容易地带俾一个小朋友一个身心健全的童年，咁而从而咧就影响咗佢日后成人之后的心理状态。咁呢个系我觉得系个好重要的过程。 绝对系。 嗯， 香港系咪一个喂母乳友善的地方 即系都坦白讲啦，即系遗憾地咧，就唔算系非常之咁友善嘅。即系好，因为我坦白讲咧，我B B 初生嘅阶段咧，我系有一段时间喺泰国生活嘅。咁其实喺泰国咧，相对嚟讲咧，喂母乳感觉上系一样比较天然嘅事。因为可能其他即系本身即系嗰度当地人嚟讲都系好好普遍啦。即系好似感觉上大家都唔觉得话啊，点解即系喂母乳系一件好好艰巨嘅？即系可能我哋喺香港讨论时候就觉得哇，原来要点样去即系逼自己制造人奶等等，咁好似好艰巨。但系喺泰国咧，好似系一样系好天然、好自然嘅事。咁而我亦都留意到咧，即系出街咧，其实好多时啲人咧特别系去一啲即系相对系冇咁密集嘅地方，即系你知都即系喺泰国始终个人口冇咁高啦，系啦，咁啊变咗唔会太冇相对冇密集，冇咁密集嘅地方咧，其实佢哋冇唔算系太介怀你去。即系妈妈咧，可能系即系露出咗个身体去喂母乳，因为大家会觉得呢样嘢系自然到，好似见到一个妈妈嘅手臂，或者见到佢只脚眼咁样，咁大家唔会觉得咦，你只喂你等只脚眼出好想睇咁样，系啦，因为大家都觉得系一件自然不过嘅事。我甚至试过当时约咗一啲即系外籍嘅朋友啦吓，咁咁啱佢都有个初生嘅小朋友，咁我哋嗰时一齐餐厅食饭，咁咁啱佢个 B B 又系想食人奶，咁我啱啱我 B B 又想食人奶，咁然之后我咧就攞紧，我就喺度抄紧我个嗰件即系我叫奶巾啦吓，即系个 cover 吸住个 B B 嘅时候咧，嗰个妈妈已经二话不说，技巧纯熟地就咁拉起咗件衫，阿 B B 就自己就即系拱住个头埋嚟就可以食啦，咁我就发现哇，其实喺呢件系咁自然嘅事嚟，而亦都系自然不过嘅事，因为呢个就系妈妈同个小朋友之间嗰个天性嘅互动啊嘛。 冇错， 系咁，所以但系呢样我相信喺香港好难发生， 好难发生。 即系就算妈妈可以咁坦然咧，我相信佢秒速地咧就会附近收到一啲不同嘅投诉噶啦。咁所以呢个系比较难。 冇错，同埋你正话讲嗰个喺巴士个事件咧。好有啟發性，你諗下走過嚟噶，話個細路仔啦，醜死怪嗰個咧，係一個婆婆嚟嘅，即係呢個婆婆本身都多數都即係已經為人母噶啦，可能唔止一次添啦。但係佢反而覺得呢樣嘢咧係醜怪嘅，你諗下。同埋咧，你正話講嗰樣嘢咧，個境界其實好高，我諗對香港人嚟講，即係話當你望住一個女性嘅身體嘅時候咧，嗰種感覺。即系香港人或者一般人咧，对于女性身体个感觉咧，即系佢唔会即系当嗰个妈妈，你正话提嗰个咧境界之高咧，就系如果见到妈妈嘅乳房咧，好似咧系见到佢嘅脚眼或者手臂一样咧，呢个好难，因为其实咧女性嘅身体咧喺香港呢个社会啦，好多时资本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系嘅，其实系长期咧系被点讲咧，被性化。即係當咗係一個性嘅對象咁樣去睇，即係佢個身體可能係要賣一個產品嘅，可能咧係代表咧係要刺激一啲人嘅一啲對性嗰方面嘅幻想也好，或者好多時睇得最多嘅女性嘅身體咧，可能就係一啲娛樂雜誌啊廣告嗰度睇嘅，咁其實已經係有一種習慣咗，有一種所謂凝視咧，係咁樣睇女人嘅身體嘅。咁所以其实所谓个母乳嗰样嘢咧，唔单止系牵涉到话个母亲同埋嗰个 B B 嘅关系，而系成个社会点样睇女性。 系。 所以你个泰国嗰个经验咪好唔同咯？泰国同香港都系一个好唔同嘅社会啦。 系啊，都系一个好唔同嘅社会。所以其实即系初初翻翻嚟香港嘅时候，其实我系都几唔习惯。即系我就算我即系吸住咗个cover 都好啦，系好容易感受到附近嘅目光嘅。 系啦 、啊。然后咧，咁你都明白，即系喺香港嘅社会咧，有时你感受到嗰种即系不成文嘅或者系一啲即系非言语嘅压力咧， 冇错， 你嘅反应就会好迅速嘅。即系你基本上譬如有即系对面有啲男性，即系坐住交通工具咁，对面有啲男性，基本上望多你几眼，咁你已经知道你可能系令佢感觉到有啲异样嘅感觉。 系啊，冇错。 系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好多时就会自己识，即系我哋就会自己内敛噶，就会叫即系 B B， 即系你就嗱嗱，即系收档啦，要咁。B B 都未食完，咁样就自己可能尽快离开嗰个范围，咁唔好骚扰到其他人。咁即系好多时会容易有呢啲情况咯，其实。 其实呢啲咧，即系唔系喺个立法嘅层面嘅，而系喺个社会嘅文化嘅层面啊。即系话，其实应该点为之一啲即系所谓英文叫 good manners 啊？ 即系当有人咧喺度，有母亲喺度进行紧咧系哺乳嘅时候，即系所谓一个好嘅仪态，即系旁人嘅仪态应该系点样做咧？其实冇人讨论过呢样嘢噶，冇人话过俾人听应该系点样做嘅。 系、 其实呢啲咧等于话而家搭地铁嘅时候吓。而家手提電話用得咁普遍嘅時候，應該咧喺公眾嘅地方用手提電話嘅一啲乜嘢叫做好嘅習慣、好嘅行為咧、即係唔好影響他人嘅。譬如話唔可以咧，即係喺度旁若無人咁樣好大聲咁樣喺度睇電影啊，或者講電話嗰陣時好大聲啊。即係呢一啲嘢咧，其實就等於如果有媽媽喺度哺乳嘅時候，你應該點樣表現一樣啫嘛。其實投以歧義嘅目光咧，已經係不禮貌嘅行為。 系，你讲到呢个投放一个异样嘅目光咧、其实不止于喂母乳呢样嘢，即系作为一个妈妈喺养育个小朋友过程之中咧，其实系多多少少都要即系接受，你要因应个小朋友唔同嘅行为咧，都会接受好多种唔同嘅目光。例如可能我小朋友咁而家佢就去到两三岁，即系所谓嘅 trouble two 啦。其实我会觉得叫做系属于叫第一期嘅青春期啦。 有咁嘅讲法嘅，即系麻烦嘅两岁。 系麻烦嘅两岁下 trouble two， 咁而家就延伸去到咧系有 trouble three 添噶啦，即系随住佢哋，即系点解小朋友咧都有佢好似有啲个人主义啊或者自我意识抬头咧，咁然之后呢样嘢咧就慢慢即系由呢个 trouble two 咧就已经去到 trouble three， 咁最明显一样嘢咧就系佢嘅行为系相对冇咁容易受控或者去管理佢嘅，亦都有个但系亦都有个好处，即系有阵时即系人体结构咁有趣吓，即系当佢变得有更加多嘅自我意識的時候咧，但係佢同時亦都可以，即係喺個雙人度，亦都可以係一個咧，佢識得聽得明白道理，可以去引導用説話去用文字去引導佢嘅階段。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兩難嘅位置，因為佢明理唔係去到一個成人嘅境界，唔係話一講完佢即刻做明白，影響到人好即刻唔做，佢要喺一個理解完之後，再去佢會嘗試去試你嘅底線，即係佢明嘅，其實佢明，但係佢不斷試你嘅底線，佢想知咦係咪真係咁嘅？即係可能舉個例係好實在玩危險嘅嘢，即係玩鉸剪、玩刀。咁佢你話俾聽，你會戒親會痛嘅，但係其實對於佢嚟講，佢明，但係呢樣嘢係好唔具體、好飄渺。咩叫流血咧？咩叫痛咧？甚至乎話啊！觸電咁樣，有啲係會出人命嘅嘢，咩叫死呢？其實一樣好，對於嚟講係一樣好飄渺嘅概念。咁於是乎呢，我可以做嘅方法呢，就係盡量俾佢理解嗰樣嘢。即係當然呢，我嘅底，所以呢樣嘢可能講出嚟呢會嚇到好多媽媽，即係有陣時佢哋見到我做法都會覺得好驚訝，即係覺得哇，你真係俾佢用鉸剪啊，你真係俾佢用刀啊咁樣。我都会咧系一个受控嘅范围之内去俾佢试嘅。咁当然而家亦都有好多嘅设计好啦，系即系叫做小朋友友善嘅设计啦吓，即系小朋友都可以易于用，亦都可以减少危险之处嘅。咁但系我系会尽量俾佢去试，亦都冇设一个年龄界限，即系觉得啊两岁唔可以用刀噶，啊两岁一定唔可以用铰剪噶咁样。我会俾佢试，我甚至咧会俾佢了解咩叫做痛。即係例如佢話佢係都唔信，會痛噶，會痛，佢唔信，咁我就叫啊，你過嚟，你過嚟，你掂一掂呢、這個呢個刀鋒位，你掂下啦，你明白呢個就係戒嘅感覺啦，咁樣，我會俾佢有呢個概念。甚至乎咧，即係講到話，即係一啲即係當然會出人命嘅，呢、這個就絕對禁止噶啦。咁但係我點樣解釋？即係嗰個後果就係會死咧，我就話俾你聽，你以後都見唔到媽媽噶啦，會。咁你想唔想以後見到媽媽？ 呢個有趣嘅話題啊！ 係呢、這個真 係。我哋下一節咧要講下。我哋先听只歌先。 好， 呢只歌咧就系《All of My Days》金世正嘅，一阵再倾先。 好，一阵见。지금순간이아니면나놓칠것같아서특별한말이아니라도화려한말이아니라도오직나만이할수있는말우리처음만난그날에어색게웃어도보고지금의나는그리울만한애써참아봐요이게사랑인가봐운명같은일인데그냥 그대로 다 물들어 그대가 내 맘에 온 날부터 세상은 온통 그대죠 사랑이라는 말로 모자란 마음으로 말할게요 내 모든 순간도 내 모든 이유도 그대라고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736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23，瑞士法郎0.88，加元1.269，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231，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26美元，卖出1933.2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预料冬季季候风会喺听日增强，华南沿岸天气显著转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听日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气温大约系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7度，稍后显著转冷。听晚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寒冷。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透过体验长者的生活滋味，他希望将年轻人和长者的距离拉近，趁青春提早准备老去，体验人生旅程。星期四健康人物专访，亲历其境。 健康热线18723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旅游乐园， 2021年旅游乐园第一次又嚟揭开呢本旅游事件簿。 今次主题系特色活动事件簿。 三位主持都中意挑战自己极限， 喺安全情况之下 参与唔同嘅特色活动， 包括空中、 跳江山、滑长山、吊索、 陆上、 行山、跑马拉松、雪上电单车、 水上、 潜水、浮潜、独木舟等， 当中难忘得意古仔。 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要听啊！ 色无暇， 蓝色。 色无暇，蓝地球。 肆虐全球一年的新冠肺炎，将很多公共议题逼埋一边。但是其实这些问题并未有缓和，甚至因而进一步恶化。就例如环保，例如粮食安全。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是两回事。食物安全是指食物本身的质素，粮食安全就是指所有人都能够取得足够的食物供应。威胁粮食供应的因素除了生产不足，也都包括分配不均。专家近年一再警告我们注意世界粮食危机， 为了减少超级市场弃置到期食物的浪费，台北科技大学三位硕士学生就设计出一款辨识标签贴纸。其实过去日本和苏格兰都研发过辨识标签，主要是给消费者一眼就分辨出包装食物的新鲜程度，去决定是否买走和几时食用。而今次台湾硕士生设计的贴纸含有多层的物料，贴上使用之后，当接近包装食物的食用限期，除了原有的产品资料，还会陆续浮现折扣数字，例如由正价逐渐变成八折、六折、四折咁。设计融入了行销概念，以减价吸引消费者及时买走食物，咁就不必白白丢弃了。贴纸上的条码亦都会自动调整，方便机器结账，再不用人手更改价格。这款辨识贴纸已经获得两个设计奖项，日后如果投入使用，相信成效不俗。为什么讲疫情令到粮食安全恶化呢？因为大家受社交隔离措施限制，不少地方的农场就算农产品成熟了，亦都缺乏工人去收成，加上封关、禁运等等的措施影响物流。半年前，部分农产品的期货价格已经攀升，但是另一边厢，很多行业都因为疫情而走下坡，环球经济未许乐观。越是草根，甚至赤贫阶层，就越见生活艰苦，大概只能够更用力勒紧裤头了。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 欢迎大家收听广东广西啊！广东广西由十一点起就会中文台联播，咁所以咧就同时欢迎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就系阿妈唔易做，林佩你一齐倾偈嘅咧就系冯善文啊 ，Cindy 啊。 系啊，大家好，大家好 ，Perry。 系啊，咁我哋正话咧提到咧就系咧 ，Cindy 咧就唔介意咧，其实俾佢个小朋友咧喺一定程度。范围内冒险同埋碰钉噶嘛，呢个好关键先啲。其实咧，我谂有咁多嘅即系所谓养儿育女法咧，其实佢主要嗰个分野咧，就系在于愿意俾个小朋友咧系冒几大嘅险。即系譬如话所谓一个升降机教育法，即系所谓个 helicopter parenting 咧，就系咩意思咧？就话个家长咧，好似嗰个唔系升降机，直升机。好似个直升机咁咧，成日喺个小朋友嘅后面嗰度出现，有需要嗰阵时咧，就会甚至咧系降落咧系提供援助嘅。咁呢个其实咧，点解会有呢个 helicopter parenting 咧？佢兴起嗰阵时咧，就系有一段时间喺美国兴起嘅。嗰阵时咧，就有好多咧小朋友咧系被绑架嘅事件。咁大家你去咗嗰度之后咧，就翻唔到转头噶。咁亦都系咧，好多时咧，其实好多家长嘅心态咧，都系为咗要保护啲小朋友，因为呢个世界越嚟越复杂啊。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成日咧都要喺佢身边，即系我在你左右，唔俾佢冒险。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好多嘅研究，亦都好多专家咧都讲过咧，其实细路仔喺细个嘅时候成长嘅阶段咧，系冒过几多险。受过几多挫折啦，同佢大个之后咧，解决问题嘅能力，甚至咧系做领袖，有冇做领袖嘅条件咧，好大关系。越系备受呵护嘅小朋友咧，其实越系一个咧解决问题能力低嘅人。即系我谂，其实你系咪即系背后都有咁嘅心态嘅先？即系想个小朋友大个之后咧，可以有独立处理问题嘅能力咧。 其实呢这个可以之后再讲长远少少，就是关于即系我自己对一个小朋友佢哋嘅期望。咁、其实我又我当我想俾一个有限，即系相对地大范围啲嘅冒险空间俾个小朋友咧，其实冇谂得话太长远，话啊希望系即系有机会系帮助佢将来成才啊，或者系培养一啲特别嘅能力。不过讲得啱嘅一点咧，我系会希望佢系有一个即系健全同埋独立嘅人格，有佢俾到一个方法佢去寻找问题嘅根源，或者甚至可以自己揾到问题嘅根源。呢一个样嘢系我好想佢由细个即系佢尽早尽少可以培养到嘅一个独立嘅性嘅行为啦，或者一个性格啦，或者一个特点啦吓，呢样我觉得系好重要嘅。因为好似头先 Perry 都讲到，即系其实一个解难咧，你知即系人生在世咧，日日都系好多困难。点样可以有即系自己个方法揾到问题嘅根结，继而去解决过去咧？其实本身就已经系一样好高阶嘅能力嚟嘅。 系。 咁而呢一样嘢喺小朋友嘅世界嚟讲咧，都好难话，即系一出世，即系我嗰时都听过啊，其实可唔可以俾有个 B B 咧，一出世就好似啲即系大自然嘅野生动物咁样，就摆佢喺森林嗰度，睇下佢会唔会可以生存得到咧？咁样。咁呢个当然个做法有啲极端啦。咁但系其实我哋讲紧嘅就系想佢亦都比喻系好似即系喺原始野外嘅动物一样咧，佢哋可以尽早自己用自己双脚企到起身。 嗯。 咁所以我系好希望小朋友咧，即系佢会通过佢自己揾问题嘅根结同埋方法咧，去有佢自己嘅独立嘅解难同埋思考嘅能力。咁、所以我就系不断俾佢试。佢呢个阶段咧，我觉得系一个认知嘅阶段。有好多嘢咧，佢无法想象嘅，即系好似我哋头先讲话，佢点样理解叫死咧？甚至话具体啲，点样理解系话啊会流好多血？因为我哋真系唔会话好容易就俾佢流血噶嘛。咁点样为之流血？话好痛啊，或者可能简单到就啊你唔着兜件衫就伤风感冒要睇医生啦咁样。咁好难，佢即系佢冇经历过咧，其实佢好难去。 佢未有个抽象思维嘅能力啊嘛。 系啦，佢未有嗰、那个即系将一个抽象化咗一个具体嘅影像俾佢了解的过程。咁更莫讲话，其实佢呢个阶段佢认知嘅词汇量亦都好少啦。咁所以唯一方法咧就系要俾佢试，同埋咧试嘅过程之中，仲要系要承受到佢犯错，要俾到佢犯错嘅空间。咁所以讲到呢样嘢咧，其实就系好考父母嗰个 EQ 啦，其实系好考佢个情绪嘅底线。因为呢一样嘢咧，讲紧唔系话一时三，唔系讲紧一句两句，我讲紧系一个好漫长嘅阶段，可能系年复年佢。不断可能同一个事情上面会碰钉犯错，或者是随住成长啦，那个问题可能有机会越来越大嘅，即系可能是由细个嘅时候，佢可能讲紧只系唔想打下只杯，咁大个嘅时候可能是即系已经系遭遇到啲更大嘅困难，或者做错咗更大嘅事，也要俾佢有呢个犯错空间。咁但系当然呢有一样嘢，但系有一个底线嘅，就系嗰一样嘅嘢系第一，头先讲过就系唔可以有生命危险啦。第二样嘢咧就系不能够影响到其他人，呢、這个即系不能够对其他人造成伤害。呢、這个培养佢做人要有良知啦，有良心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个心态咧，其实我系好着重呢一样嘢，所以呢个咧，我系冇俾佢试嘅空间噶，即系佢基本上系，如果佢喺个街道，佢整到人哋系令到人哋唔舒服嘅话咧，我一定会即时话俾佢听，咁样嘅做法系唔可以嘅，要同人哋道歉。咁但系咧，好坦白讲，小朋友阶段咧，佢系唔会听噶，即系好老实嘅，即系呢个咧，又系另一个咧，父母咧必须承受嘅一个压力咧，就系每日咧，我相信咧，大家行出街都唔知讲几多次嘅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即系其实喺成人世界咧，你知道要即系我冇面對人哋講話對唔住啊，唔好意思，其實已經唔容易啊。仲要係特別係可能係做嘅一啲係好影響人哋嘅，可能一腳踢到人哋只腳好痛，可能係一嘢撞冧曬啲嘢，甚至打爛咗啲嘢，可能係好尷尬嘅錯誤。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即係當頭倒落嚟咧，第一下咧都必須要係父母承受，因為咧其實我咧係好希望，如果話可以。即係喺社會入面可以有個空間，慢慢係俾小朋友佢去企出嚟去認錯。其實呢個最理想，但係奈何咧，即係香港人始終係急切啦，即係嗰下唔得，你道歉 如果咧做父母唔即刻道歉咗先嘅话咧，你系要兼顾两边嘅情绪，你要兼顾小朋友，再兼顾埋嗰个受害者嘅情绪。咁所以通常父母咧即系最快速嘅解决方法就系、是、我代佢道咗歉先。 冇错， 系啦。咁但系之后咧就要同个小朋友，我就对个小朋友有翻解说。即系我其实我通常我系希望俾个空间佢道歉。我会即系企埋一边问佢头先，佢首先会问佢原因，佢点解头先要做呢个行为？即系我谂其实好多时因为碍于即系家长个急切啦，同埋亦都可能系群众目光啦，即系好多时，即系家长就会觉得小朋友做得唔好，整到人哋，身边人第一个反应就觉得一定系家教唔好啦，一定系阿妈冇教佢啦，吓，咁所以咧变咗好多时咧个目光就落咗妈咪身上咧，你好似系除咗要代佢道歉之外咧，就要代众人嚟闹佢， 系冇错，呢个叫息事宁人啊嘛。 系啦，呢个咧先至系即系叫做系话，总算佢系小朋友，好似仿佛咧令佢已经受到应有嘅惩罚啦。咁咧先至系令到即系嗰个受众，即系个受害者啦吓，即系佢哋会觉得比较所谓锯一啲吓，即系会觉得赌气可以消毒。咁但系其实但系我再带呢个对呢个小朋友，无论佢认识佢犯错嘅原因，或者系佢点样去补，有咩方法可以补救，去弥补自己错，其实都系 系啊， 系啦系啦，冇一个太大嘅正面影响。 冇错，因为咧你做佢个小朋友做错咗一件事，承担个后果嘅道歉嗰个就系由佢父母做啊嘛，即系话其实佢冇经历过一个学习嘅过程咯。但系咧，如果佢要经历佢一个学习过程嘅时候咧，唔单止要个父母啊，好似阿 Cindy 你咧有咁嘅认知，而系佢身边嗰啲人啊，即系话佢做错事，承受个后果，或者无论嗰啲系一啲嘅唔方便啊，俾佢整湿咗咩都好啊，嘈亲啊，诸如此类啊，嗰啲人佢都要帮你一齐去教个小朋友咯。即系话点解咧？其实有本书唔知你有冇听过咧？佢叫嗰本书叫《It Takes a Village》。个意思就即系话咧，其实要一个人咧，要教小朋友噶，唔系净系父母嘅事噶，甚至唔系净系佢家庭嘅事噶，系成条村嘅事嚟噶。即系而家所谓成条村嘅意思，就即系话，其实系成个社会嘅事嚟噶。但其实咧，谂深一层，亦都系噶。当一个小朋友咧，佢会长大成人噶嘛？如果佢系一个咧，懂事，有教养，奉公守法。照顾他人感受嘅人，其实成个社会都得益嘅。当佢犯事嘅时候咧，成个社会都付出代价噶嘛。所以其实唔系净系话嗰个父母教佢自己嘅子女嘅问题，系成个社会都应该一齐合作、一齐参与嘅。即系俾个空间去道歉咧，呢个其实系好重要嘅一步嚟嘅。 系呢一个系啊，而且其实喺小朋友世界咧，即系特别头先讲佢系一个 trouble two 或者 trouble three，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系一个所谓第一阶段嘅青春期，特别反叛或者系因为佢嘅自我意识抬头，特别唔想去认同即系屋企人即系父母啦俾嘅指令，佢咧当你譬如话喺众目睽睽底下咧，你硬硬要佢，你快道歉啦，你头先咁样做得唔啱，佢就越反抗，佢就会越逃避，咁所以就讲紧就系我哋其实系咪大家都一齐系有一个空间？因为佢点解嗰下会反抗就系、是、第一，佢可能其实都有一个感觉，即系唔好话睇佢咁细个啦。其实佢可能有一个感觉就系、是、第一，我可能食咗死猫，你冇俾个机会我解释头先我点解做呢个行为，即系佢有机会系佢系其实系人哋整到佢先。咁但系小朋友个反应就系我唔识讲啊嘛，我唔识讲出嚟我头先受到嘅委屈，我最快速可以令自己个心好过啲就系报复。就是他踢我一脚，我就即刻踢翻他一脚。咁但系我哋冇个空间问他头先做呢个行为嘅原因，而第二步就是如果亦都未有个空间系同他解释，其实你做呢一样嘢，有啲乜嘢嘅唔好处，其实你系可以应该可以点样做。跟住继而去到第三步咧，就再俾个空间佢。其实嗱，咁你就明白，你认同我头先嘅做法咧，咁你就要为头先嘅行为去道歉。咁你准备好，我哋去同佢讲句对唔住，好唔好？咁但系我想讲就呢个过程，其实我试过做，系好漫长噶，即系好大机会咧。当佢准备好要去道歉嘅时候，嗰个人其实走咗好耐 啊。冇错。 咁所以咧，所以其实即系讲紧即系同样放大睇咧，即系一个即系所以养育一个小朋友咧，成个过程咧。系你将佢即系由呢一点咧咁简单，一个即系一个教佢道歉，认知自己犯错，去忏悔啊，去 反省嘅呢個過程，其實係就已經係講得咁漫長。如果你將佢放大去到養育成人，即係講緊係去到養到佢十八歲、二十歲，真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咁所以其實阿媽真係非常之唔容易做， 真 係 唔容易做，係啊！即係其實養兒育女咧，好多時咧都要聽嗰啲權威講噶嘛。因為呢樣嘢咧，你冇得喺大學讀，冇得進修嘅。咁只能夠咧就係好多時咧就係希望有啲權威咧可以教你點樣做。咁其實咧喺呢方面咧有一個權威咧，我覺得太少人去研究佢點樣做，太少人聽佢點樣講。呢、這個權威咧就係上帝。如果睇下聖經咧，睇下上帝作為一個父親嚇，佢點樣去教佢啲仔女嘅？其實父親就用咗你個方法先啲。父上帝作為父親咧，基本上咧佢係俾人類犯錯嘅。雖然咧佢絕對有權力有咁嘅能力咧，令到人唔會犯錯。但系如果人会犯错嘅话咧，就根本唔会有人类啦，唔会有人类嘅后代啦。亚当夏娃就系上帝容许佢犯错啊嘛，即俾容许人犯错呢样嘢咧，其实同嗰人个自由意志好有关系嘅。如果你都唔俾人犯错，嗰人边有自由可言咧？嗰人边有所谓个自我咧？咁但系问题呢个又唔等于话中国人所讲嘅天生天养，即系譬如其实父母唔系天生天养嘅，佢永远咧比较接近啲嘅比喻系咩咧？就系佢有只无形之手喺度嘅。但问题个技巧在于，即系你嗰只无形之手几时先出手咧？或者系咪真系做到可以无形咧？呢、這个就真系我谂真系要讲技巧咯。亦都讲紧嗰个父母啊，同埋个仔女咧，其实有几 close， 有几亲密。 呢一样嘢我都觉得系好重要，就系、是、个小朋友咧，愿意一直都将你系作为其中一个最好嘅朋友咧，去透露心声，即系尽诉心中情。我觉得呢一样嘢好紧要，哪怕系我而家小朋友咁细个啦，我每日临瞓之前都一定会同佢倾下偈嘅，即系佢而家，因为佢依家佢好好想去学习讲嘢，咁所以佢每日临瞓之前都会即系晒有介事讲下佢其实佢日头同我讲过嘅嘢，但系佢都会同我讲一次。讲翻可能佢今日将通常都系一啲佢经历最深刻嘅嘢，即系可能唔知去公园度俾一只动物吓亲，或者系可能见到有一样人哋着咗一条好靓嘅裙，佢都好想拥有咁样。咁佢好乐意去同我讲所有嘢，甚至乎咧佢激嬲咗啲咩人。即係佢今日佢會話啊，其實今日啊邊個咧就發嬲啊，咁跟住咁，但佢又好有技巧，佢只係講嗰人嘅情緒，冇講原因嘅。佢咁我就要問，咁其實係點解會嬲啊咁樣？咁啊繼而咧，我了解多啲佢嘅心理狀態。佢要願意講咧，我先有機會知包括佢嘅所有嘢，即係我希望小朋友咧同我之間嘅關係咧，係佢無論做咗啲乜嘢都好，佢會明白就係我唔係用一個懲罰嘅態度，或者係用一個鄙視佢啊，會離棄佢嘅態度。你總之你做咗啲咩行為，你心中有啲乜嘢想法，幾咁嘅天馬行空，或者甚至可能離經半島都好，你同我講，即係可能喺社會上係即係不為社會好容易去容許嘅，但係你同我講，係要俾一個即係。宣泄或者是一个倾诉的渠道，他你勉强将他压抑呢，其实是我觉得是没意思的。 没错，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亲子时刻。那我们又听着歌先 Cindy， 一阵再谈。 好啊， 张杰唱的《越爱越强》。 剩下几个点亮，能否撑到天亮？泪水不争气的缓慢落下，再多话只能独享。总是横冲直撞，满身伤的寻找，还能有多少年少的轻狂，不在乎别人眼光。慢慢的理想和世界对抗，才发现原来我没有翅膀。幸福 什么模样，哪里会是我飞翔的地方，平凡的幸福是什么模样，当希望成就失望，当梦想成全幻想，迷雾的前方我只能一步步越爱越强、哦哦哦、总是横冲直撞，满身伤的寻找，少年少的轻狂，不在乎别人眼光，慢慢的理想和世界对抗，才发现原来我没有翅膀、哦哦、所谓的幸福是什么模样，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警方出动1000人，拘捕53名发起或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指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警方说6人是组织和策划角色，其余47人是参与者。据了解，除了欧诺轩因为被捕时正在酒店隔离，获准保释返回酒店隔离，其余所有被捕人士被通宵扣查。警方搜查72处地方，包括律师楼、文言机构，并冻结160万元相关款项。警方向4间传媒机构送达物料提交令，索取同案件有关的资料。据了解，包括1传媒、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独立媒体。被捕人士包括协调初选的戴耀廷、民主动力师傅、美籍律师关尚仪、多名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以及现任区议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在退休前法庭仪式上表示，法治是必要根基，亦被视为香港社会基石，而司法独立的含义不容误解，强调司法独立和政治无关。他亦反对将司法机构和法院工作政治化。马道立说，香港的政治、社会或经济气氛不论好坏，法官都忠诚尽心履行所肩负的责任，无论遭受何种或者何等严苛批评都不为所动。马道立又表示，肯定海外非常任法官对本港整体尤其法治的贡献，讨论他们角色时切忌让政治蒙蔽理智分析。马道立即将卸任，由张举能接任中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对接任人充满信心，给予的唯一建议是永远秉持原则。

感受到，因为亲身经历过先知道嘅。即系呢种所谓嘅 all joy but no fun 啦，好大乐趣绝不好玩啦，可唔可以形容系你对于呢、這个养儿育女嘅经验咧？感受咧吓， 系、绝对系有呢个感受。喺其中一样咧，我反而即系 Perry 你谂起本书，我就谂起一首歌咧，即系有一个歌名我有少少唔好记得，但我好深刻嗰句歌词咧就系、I watch them grow, they will learn much more than you ever know。佢哋咧会俾你知道更加多嘅嘢啊。所以觉得呢人生是很美好的。咁所以呢那首歌好像都是关于人生美好这个主题来的。其中一样就是因为见到见证到小朋友成长，他比你呢他可以超越你的能力，比你知得更多。咁其实这样东西我很有同感，而且是其实我已经见到慢慢即是见到是有这种效果，即是虽然小朋友现在还小，即是可能是细微都是我可能是他两岁或者一岁半之前他未识讲嘢呢，那个阶段其实可以为最辛苦。因为基本上呢你觉得你对他是一个单向的沟通。他其实没太多的反应的，除了他可能有表情他有情绪之外没太多反应。你不知道他一路吸收到是什么讯息。但是当他开始他建立了语言之后呢，你会开始看回到那些效果出来。然后而最特别的地方呢是他会将你一直的对他的言行举止呢他会反映返喺佢身上。即係好多时候都话呢养小朋友喺面镜嚟㗎。佢之所以有呢一个嘅状态，就係因为你前面播落嘅种即係淋落嘅水俾嘅阳光养分，所以你种出佢而家呢个幼苗出嚟。即係我譬如我可能諗到一个即係最简单嘅效果啦，就係、是、因为我好希望小朋友係有分享呢个心态。咁当佢有一样好开心嘅嘢，即係一直以嚟咗我买一样嘢俾佢嘅时候呢，我通常都会同佢分嘅，即係我将我自己好鍾意嘅嘢，咁我好乐意同佢分享，咁佢都知道我係鍾意呢一样嘢我先至会同佢分享。咁、所以佢而家慢慢大个咗呢，如果买一样佢好鍾意嘅，可能买一条好靓嘅裙，咁我问佢你系咪好鍾意呀咁样，咁佢就话我好鍾意呀，我第日买一条大啲嘅裙俾你呀咁样。咁我之前又买咗间屋仔俾佢啦，咁我更开心啦，咁佢就同我讲我第日买间大啲嘅屋俾你啦，咁好啊好啊好啊咁。咁呢一样嘢係令我自己觉得好鼓舞，即係觉得原来我不断咁之前喺一个好漫长嘅日子同佢灌输一啲分享啊感恩啊回馈嘅心呢，原来喺佢个弱小嘅心灵入面係慢慢喺度受到滋润会发芽。我又另外都有一个好深刻嘅场景，就係、是、有一日同佢去完主题公园。咁我返嚟同佢冲凉嘅时候问佢啊你今日係咪好开心啊，咁我諗佢嗰日真係好开心。佢开心到呢，佢话我今日真係好开心啊，妈妈好多谢你啊咁。咁我係好惊讶，我好惊讶。 咁识讲嘢。 係啦，好识讲嘢。我都觉得好惊讶，你好惊，因为前面冇铺排过㗎。即係甚至係有阵时小朋友佢收到礼物你都要俾个指示俾个 signal 佢话喂你係要讲啲咩啊，咁佢先讲啊你要讲多谢。嗰日冇佢我相信真係发自内心㗎，即係完全发自内心，佢觉得我好、开心。即係我觉得呢一个嘅快乐呢好希望第日同你分享，而且呢我知道呢个快乐呢係因为係你带俾我，所以我好感恩，我同你讲句多谢。所以我自己调返场讲我觉得好感恩。所以其实讲到感恩呢样嘢呢，我觉得亦都係有阵时做父母嘅心态呢，其实我哋都可以有多啲嘅一啲反省同埋感恩喺当中。其实好得意呢，我成日都同我女讲，我话我好多谢你揀我做你媽媽，我成日都同佢講㗎。 佢有得揀嘅咩？ 我斷過，可能有得揀啦。你係呢個即係生前死後嘢，我暫當佢係有得揀先啦。無論係即係我哋個因緣際會之間，佢點解會選擇咗我做佢媽媽，我都感謝呢一樣呢一、這個命運。好感謝佢俾我呢一個機會去做佢媽媽。而同時我亦都好多謝佢呢忍受我好多嘅或者包容我好多嘅不足。即係我自己都會成日反省，其實我作為一個媽媽嚟講，頭先好似一開始 Perry 提到啊你有啲咩資歷㗎咁樣。其實資歷當中呢我都包裝咗收埋咗好多嘅過失。 是啊，写 CV 就是这样的嘛，其实。 是啦、啊、没错。CV 就是这样。咁所以呢啲留到去到后半部分先去慢慢摊到出嚟。无论呢啲即係呢啲嘅不足或者过失呢，係 刻意或者是無意之間，即係我哋更好多時係啲無意嘅犯錯啦，即係可能係微小到我都好記得啱啱小朋友初生嘅時候，大概七日到佢有黃疸，咁咧當時嘅醫生嘅處理咧係直到抽血去驗，我當下咧係有非常強烈嘅罪惡感， 嗯， 我覺得係自己造成嘅，係自己奶水不足令到佢要受呢啲嘅苦，好有罪疚感，亦都中间呢喺凑佢过程之中，有时佢不停咁大喊啦，自己情绪都会有崩溃。我諗即係我相信都好多媽媽都有呢个感觉，即係觉得哇凑小朋友又谷气又劳心，好多时就係有呢啲情绪崩溃嘅边缘。咁，但係我自己冷静落嚟之后呢，我又会有一个好强烈嘅罪恶感。所以呢我选择嘅做法呢，我係会同小朋友去道歉。嗰陣时佢好細个都好啦，佢一个 BB 都好啦，我冷静落嚟我都会同佢讲对唔住，媽媽头先大声咗。去到佢而家大啲呢，佢自己懂得讲返佢嘅感受俾我听。佢会讲返佢嗰日有啲咩唔开心嘅地方，佢话今日你讲嘢呢，嗰度你去到嗰度你发嬲，我知道你，即係佢冇讲得咁详细啦，即係佢会话我知道你发嬲喎。你好大声啊咁。咁然后嗰下就明白，我原来系令佢接收咗我嘅情绪，接收我啲负能量。咁我就要同佢讲啊，我对唔住，我以后会注意我。但系咧，我会话俾佢听，其实我当其时因为咩事去有呢个情绪。我哋其实我哋之后，我哋大家之间可以点样做去减少呢啲嘅情况出现？即系听落其实系已经系一个好似成人同成人之间嘅沟通。咁但系我自己咧会觉得我觉得正正就系小朋友嘅成长咧，尽量唔好将佢哋太睇做系一个小朋友。其实我好惊讶咧，有好多我哋成人之间嘅对话咧，小朋友偷听到咧，其实佢哋好多时咧，好大部分系明嘅， 系嘛？ 佢哋唔系啦，佢哋唔选择回应，系因为佢觉得唔关自己事。 嗯， 因为查你即系小朋友，我系吃喝玩乐嘅啫嘛。你大人嘅，你大人去烦恼啦。但系你问我，其实佢哋知唔知咧？我觉得佢哋系明，佢哋会大概明白成人嘅情緒啦，或者中間即係人與人之間嗰個關係究竟係點啦？佢哋其實大概喺我哋嘅對話之中咧，可以略知一二嘅。 係，我聽你咁講，其實都有啲 tips 喺度嘅，即係譬如話咧，與其買嘢俾小朋友嘅，不如同佢哋分享。不過咧，你仲提到一樣嘢咧，就係話見到啲小朋友咧一路大嘅，睇到佢嘅慢慢成長啊，會知道一啲我哋都唔知道嘅嘢啊，呢個好大滿足感。但係呢個唔係肯定喎 ，Cindy。我諗好多人咧，對於生兒育女有保留嘅原因之一係咩咧？就係當然係即係有啲其實係唔想麻煩啦。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佢唔想將啲小朋友嘅帶去呢個世界去经历好多嘢咧，佢哋自己都冇信心去面对，或者佢自己经历都觉得好辛苦嘅，或者个世界咧太过复杂，太过咧系充满咧系未知啊！你睇下突然之间有一个咁嘅传染病咧，搞到天翻地覆嘅咁样，呢个世界咧其实越嚟越不稳定啊！咁而将一个小朋友带嚟呢个世界咧，好似有啲人咧会觉得唔系咁负责任嘅一样嘢，或者系太过冒险嘅一样嘢。其实有冇呢方面嘅考虑呢？其实 绝对有呢个担心，即系特别我系有咗小朋友之后咧，其实我系更加明白我一啲朋友佢哋选择结婚而不生育咧，其实我系更加理解佢哋呢个选择。因为真系呢个世界系变化嘅速度咧，比我谂系比起过往我哋即系几百年以嚟嗰个发展咧，超乎想象，我相信系。同埋覺得咧好，因為掌控到嘅因素係變得越嚟越少咧。你個不安係好自然令到你會覺得啊，你好似帶佢嚟嗰個世上就係受直接受苦啦咁甚至可能係即係好切身嘅問題，可能係一出生，咁我哋可能已經因為小朋友佢哋個資源嘅爭奪啦，或者係跟住繼而去升學啊，甚至再有啲即係贏在起跑線等等嘅呢啲嘅擔心咧，都會令你對生育卻步。但係咧呢、這個我諗都係一個人即係對人生嘅體會。即係我自己咧。所以呢個都可以喺呢個時候分享一下，點解我自己會最終都選擇會生小朋友？我覺得係人生咧，其實活到最後，我覺得都係可以係甚好嘅，即使經歷咗人生好多高低之後咧，如果喺用自己嘅能力可以克服到呢啲困難，對人生有一個體悟，我覺得就已經不枉此生。所以其實我當初 希望有一个小朋友的时候是因为当然我希望他是首先是一个即是健全的家庭啦，因为坦白讲即是如果你说开初是我纯粹是一个就是一个妈妈角色咁就带他世上，咁我觉得是冇必要的，即是我自己就觉得我未唔会做呢个选择。咁而其次就是我希望他嚟到呢个世上呢，我唔系有太多嘅话希望他要飞黄腾达或者是完成我一啲完成到梦想，我冇太多呢方面嘅諗法，我反而希望他是呢你个人生上面去走一趟，去體味咗呢個人情冷暖之後呢，如果你覺得行完呢一世人你覺得畢業啦，我帶到啲嘢帶到啲嘢走，我對我靈性上我思想上有一個好深刻嘅體會，我學咗一堂課啦，我可以畢業可以走人啦，咁我覺得佢呢一世人不枉此生，咁我覺得就已經好足夠。咁當然要做到我頭先即係開始講我最對佢嘅最基本嘅一個要求啦，做人要有良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一样嘢我希望佢做到嘅。佢做到呢样嘢之后，我觉得咁已经不枉为人啦。我就觉得咁，所以我系好希望佢即系完成呢一生之后，佢有呢个体悟咯。咁所以你话系对前路系好多嘅担忧，好多嘅不稳不安，咁系咪就唔值得带一个生命嚟呢个世上咧？其实呢个系我觉得系对人，即、就、系、是、我哋生而为人嘅一个反思咯。咁我自己就有呢个体验。当然，其实实质上生活入边咧，好多实质嘅考虑，你无论系经济上啦、生活条件啦、环境啦等等啦，呢、這个都系选择，即系衡量过之后，觉得自己喺各方面嘅条件未必系好理想，可以达至到系我可以带一个生命呢个世界上，满足即系可以符合到我希望佢做到嘅一个境界嘅话，咁唔紧要，选择唔生育亦都系一个选择，呢个系绝对系冇对错之分喺当中嘅。 系，其实你话选择生唔生育嘅，讲到最后尾，其实都系一个人生观嚟啫嘛，就系你点样睇人生，即系点为之一个圆满嘅人生咧？即系乜嘢叫做？经历咧，即系呢个牵涉到好多个父母嘅人生观喺度。其实当佢每一次咧，佢唔系净系为紧佢未来嘅儿女做紧决定嘅，其实佢系为紧自己做紧决定嘅。 好难 想象话一个个生活嘅态度咧，系同你个生儿育女嘅态度咧唔一致，好多时都一致嘅。 系。 咁但系咧嗱，你而家个女系两岁几就嚟三岁系咪？ 是啊， 佢其实无论 trouble two 也好 ，trouble three 也好啦，其实都系 trouble makers 嚟噶啦，制造麻烦噶啦。但系佢已经系过咗最系咪最麻烦嗰阵时，就系夜晚黑喊咧，令到啲瞓唔到觉咧，父母。 其实呢个是一个好漫长的斗争嚟嘅。佢其实准确啲嚟讲，佢未到过嘅。佢夜晚都有时会炸醒啊，咁亦都原因出不穷。由好细个嘅时候，系因为肚饿要食啦，要换片，到突然间大咗咧，可能佢发噩梦啦，可能佢瞓醒简单到瞓醒就突然间扎醒，发现佢揽住嚟瞓觉嗰只兔仔唔见咗，佢又叫醒你去搵啦，或者发现本来瞓喺佢侧边嘅妈妈即系我，咦你瞓咗另外一边，佢就会叫醒你嚟瞓开过嚟呢边啦，或者系甚至俾佢一脚撑咗落个面咁所以醒，或者俾佢一脚踢咗落只脚眼痛到醒咗，层出不穷嘅原因，咁呢、這个都系真系不为外人 不为外人 数，好多好多嘅辛酸。 如果唔系今日你同我做节目，你瞓咗觉噶咯，陪个女瞓咗觉噶咯，应该 系啊系啊系啊。平时嘅时候去瞓咗觉噶啦，所以咧啱啱我都即系教啱好时间，我哋节目完咁上啦，就冲翻上去咧，佢可能都大概呢个时间就会扎醒噶啦。 咁啊多今日多谢晒你 Cindy， 咁啊点只歌俾你同个女女听啦。你应该好认同只歌嘅，因为呢只歌就叫《我的骄傲》，容祖儿嘅。咁咧，听日咧就系、是、怀念李香琴、邓达志、黄淑仪同埋黄子群。好多谢晒 Cindy， 多谢 Perry，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Pride in your eyes， 为我改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